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嫁姐》，作者明鸾，领衔主播云鹤追、锦鲤、邓佑熙。第一回，谢之芳低下头，看着挡在他身前的姐姐谢之真。养在幽深宫殿里的贵人，本该仪态万方，尊荣无比。在这一天以前，他也确实是那样的。可此时却拆鞋并乱，面色苍白，身体一阵阵的痉挛颤抖，再也不见一丝往日里的言笑晏晏，从容温婉。他的胸口插着数支乱箭，锋利的箭头穿透他柔弱的娇躯，又扎进谢之芳的身体里，两个人就像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不合时宜的，谢之芳想起了这个比方，莫名的有些想笑。他张开嘴没有笑出声，却咳出了几口鲜血，猩红的血液滴落在姐姐身上，她的身子颤抖得更厉害了，没有血色的唇瓣像过早凋零的海棠花，一张一合，发出微弱的气息。 姐姐，你说什么？ 饶是他皮糙肉厚，内功深厚，都疼成这副德行，帮他挡去大部分伤害的姐姐，此刻又会有多疼？他想都不敢想。一滴清泪从谢之真眼角滑落下来，滴在被血印透的华美宫装上面，将那红色也冲得淡了一些。但很快新的血液又涌了出来，他气若游丝，显然已是强弩之末。 他，对不住，是姐姐没有能保护好你。 话未说完，他无力地垂下了头颅，香消玉殒。谢之芳愣怔了半晌，方才回过神，用力地抱紧他，低低呜咽了几声，发出野兽一般凄厉的嘶吼。哪里是他没有保护好他，明明是自己连累了他。不知不觉，他已泪流满面。而对面那个名义上的姐夫，正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抬起右手准备发出第二阵箭雨的号令。 为什么成王败寇？我说了我认栽，哪怕你叫我千刀万剐，我也无话可说。可她是你的结发妻子，她一直谨小慎微，尽心服侍你，虽说认在我母亲名下，和我并无血缘关系，这几年更是甚少来往，为什么你连他也不肯放过？ 坐享渔翁之利的六皇子纪温瑜嘴角露出一抹不屑的冷笑。 感情极淡，为了保护你，不惜忤逆于我，不惜舍命相救，这也叫极淡？哼，谢之芳，你也说了，成王败寇，这样叛党家族出身的女人，如何配做我的皇后？如今她自愿赴死，也算是识时务。你们姐弟俩黄泉路上做个伴儿，不是挺好的吗？ 说完这句，他毫不留情地挥下了手，无数箭簇破空而来，带着致命的杀意。谢之芳唯一能做的不过是紧紧抱着姐姐，把她护在怀里，避免她的尸身再受到额外的损伤。可是到最后，两个人还是被射成了刺猬。前半生杀戮无数，谢之芳自然是不信鬼神的， 然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竟然脱离了那具躯壳，漂浮在了半空中，眼前走马灯似的倒放过他的生平事迹，异变突生，造反逼宫，党争之斗，官至人臣，名满京华，刑武折磨，随后便是已经被他抛之脑后许久的他的少年时代。那个满脸桀骜的少年人尚未加冠，长发用一根青玉簪草草竖起，背着单薄的包袱，怒气冲冲地往外走，身后着一袭青色衣裙的少女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脸上爬满泪水。 阿唐，阿唐，你别走，阿唐，你等一等。 眼皮只觉越来越重，谢之芳却不肯就范，他吃力地睁着眼睛，竖起耳朵，想要捉住这一飘渺的影像，想要再多看一看那张熟悉又陌生的秀美容颜。少年不耐烦地停下脚步，和姐姐争执了几句，依稀提起姨娘、不公、从军、出息等等字眼，别的他听不清也记不得了。少女哭得越来越凶，到底拗不过他，偷偷瞥了一眼空无一人的宅院，塞给他一荷包自己节衣缩食了不知多久才积攒下的碎银子。眼前已经一片模糊，谢之芳却忽然回忆起了那个荷包的样子。姐姐的绣工最是出众，翠绿色的丝线绣出颇具风骨的修黄竹石。那个荷包跟了他许久，装过蜜饯零嘴，浸过蛮夷人的污血，到后来他封侯拜相，那方寸布料也跟着水涨船高，装起了金刻子，一直用到内袋破损了，他才依依不舍地把那荷包收了起来。少年头也不回地离开，根本没有看到那愁思满怀的少女倚着门框对着他离去的方向望了许久，直到暮色四合，他才无力地滑坐在台阶上，将头埋进双膝，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谢之芳终于承受不住重若千钧的压力，闭上了双眼。他忽然觉得自己这辈子可悲又可笑，钻营半生，自诩文韬武略，占尽风流，可是到头来却还是惨淡收场。他死了，过不了几年，那些与他曾经称兄道弟的同僚，那些出生入死过无数遭的战友，便会将他彻底淡忘于尘暗的往事里。可会有人一直记得他，清明与忌日给他烧几张纸钱吗？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活人向来健忘，大多凉薄，那唯一在乎他的姐姐已经先他一步而去了。人死之后真的会有阴曹地府？真的需要过那座奈何桥吗？喝过孟婆汤之后真的能够忘却旧事，投胎为新生的婴孩吗？他和姐姐来世还会重逢吗？他还有机会弥补自己任性妄为给他带来的灾祸吗？胡思乱想着，谢之芳彻底失去了五感，堕入混沌虚无之中。不知沉睡了多久，他忽然听见一阵喧闹的蝉鸣，费尽全身力气挣扎着，眼睛方才张开一条缝隙。天光乍破，刺得他瞳孔生疼，浅碧色的帐幔笼住他的身体，从轻纱中向外望去，依稀可以辨得清房间内的陈设，简单而不失风雅，舒踏而不显粗犷。久远的熟悉感缓缓泛了上来，他难以置信地半坐起身。 少爷醒了。 一张稚气未脱的脸迎过来，笑嘻嘻的。 离下午上课的时辰还早，少爷再多睡一会子吧。 谢之芳愣了愣，用力抓住他的手惊道， 小兰， 你不是被你婆娘的奸夫砍死了吗？ 老天爷，少爷，您不是被什么脏东西给掩住了吧？您等着，我这就去给您找大夫去。 你等等，今年是龙安几年？ 元年啊，新帝刚登基。不行，我还是去请灵隐寺的高僧来驱驱邪吧。少爷，您可别吓我呀。 龙安元年，也就是说他如今才10岁，到底是南柯一梦，还是上天垂怜给了他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 我没事，只是有些睡糊涂了，别怕。 谢之芳安抚了小厮，旋即想起那个他亏欠良多的人。 姐姐在哪儿？ 他的姐姐谢之真并非父母所亲生，而是本朝名将周将军的独生女儿。周将军威震四海，曾立下赫赫战功，却不幸遭奸人所害，临终托孤于好友谢涛，将女儿过继给谢府做了大小姐。算算时间，这伙谢之真已来到谢府4年了。小兰万分狐疑， 小姐当然是在他的流光院啊。少爷，你真的没事吗？ 没事。 谢之芳翻身跃下了床，抓起外袍，接着鞋履就往外冲。冲过几步又折转回来，拍了拍小兰的肩膀。 小兰，听爷的，以后别娶那个叫彩云的黑心丫头，爷另外给你寻一门好亲事，保准比彩云胸更大，屁股更翘。 小兰的脸色又垮了下来，目瞪口呆。 这哪里正常了？还是去请高僧吧。 听众朋友们，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点击订阅关注，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